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明。 喂，今个礼拜有咩嘢上啊？好似 科幻片有关嘅就系 Mid Dave 咯， 即系大哥号玩全地球啦。咁另外一套系鬼戏嚟噶，就系呢个咩四条大路通阴间啦。咁就 系 四个短片， 冇错。 咁嘅，咁另外咧，今个礼拜就发生咗一个大事啦。咁就 系 呢个末日实验啊。咁呢个反而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嚟噶，系啦。咁講呢個之前呢，我哋講講你的 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一串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咩意見可以隨時歡迎 send 我哋啦。咁上個禮拜都收到有啲嘅聽眾啦，咁 send 咗個好長嘅回信我哋喎，咁支持返我哋嘅節目嘅，咁就或者我哋有時間又提返啦，咁都好多謝呢位嘅聽眾，即係寫咗咁長嘅鼓勵我哋啦，咁即係叫我哋唔使理啲嗰啲網頁嗰啲批評嘅，咁樣 OK， 咁好多謝佢鼓勵嘅，因為我哋本來諗住怎覆個 email， 我覺得喺節目度即係當面明謝比較好啲嘅。OK， 咁我哋係咪會講返少少嗰個 玩 具都做唔做啊？ 唔做啦， 唔做啊？點解咧？冇人啊？ 點解？或者你詳細交代啦、 啊？我交代啊，韓永講啊。 冇人啦、 啊。冇人啊？點解嘅？點解嘅？ 最初做嗰個係因為俾人 cut post 啦，而家做亦係一樣嘅時候，咁就冇太大需要嘅。 諗咗落去啲即係閒聊區咁啦，即係其實唔係閒聊區，其實唔緊要。不過我哋就見到閒聊區太多，即係幾垃圾嘅。啊，幾多有時鋪曬啲無謂嘢嘅，即係有啲人係講有意義嘢，不過唔係個個咯，係啊，咁同埋睇嚟啲反應就都係唔中意嘅人多嘅喎，嗰度唔知點解嘅，咁啊唔理佢啦，咁樣我哋都既然係咁，我哋都喺翻呢個節目裏面，我哋有玩具嘅嘢都講翻啦。咁啊，其實玩具我琴日都去嗰個朋友嘅即係倉啦，嚇嗰啲迷你倉啊，佢有好多嘅，咁啊有機會我又同大家講翻見到啲咩啊，咁啊其實好。都精彩，因為全部都係啲舊玩具嚟㗎，有啲真係見都未見過，聽都未聽過。 舊到咩程度啊？ 舊到咩程度啊？例如以前好多啲咩天地雙龍啊、卡森嗰陣出嗰啲車仔啦，但佢就唔係劇集裏面嗰啲樣嘅。咁、哦、我都唔可以一時間解釋俾大家聽啦，有時間我哋講下，冇就佢喺下次又講下，好嘛 ？OK， 咁今個禮拜我哋講翻嗰個 Mid Day 啦，咁 Mid Day 其實係一套算係科幻片啦。咁其實咧，佢個情節咧有少少玩 Star Trek 裏面啲嘢嘅喎，係咪韓永？ 都唔算玩 Star Trek 嘅，咁其實都係一個講一個太空船嘅故事啦。即係當然佢係個太空船就比較古怪啲， 係個人嚟， 就係一個 Eddie Murphy 做嗰個人啦。 咁佢啲外星人就係超微型嘅。 都唔係好微型，可能係即係照佢比例，可能半寸。 佢有時大有時細嘅， 大 係啊， 即係一個半寸嘅人點可以點 低到 啊？低到係點樣？ 咁 Eddie Murphy 一個人咁大，其實佢係 一 個機械人啦。咁其實對佢哋啲微型外星人嚟講咧，佢喺度冇男嚟㗎啦，已經係係啦。咁其實詳細故事或者簡單講啦，唔好詳細啦，係講咩咧？ 其實講啲外星人，因為佢有嚿類似能量石嘅嘢喺地球失落咗，佢就要揸只船去揾翻佢咁。咁當中呢，咁一路揾嘅時候，咁原來嗰嚿咁嘅石就係俾個細路執咗包魚缸度，咁就同個細 Eddie Murphy 做個艦長，咁因為主要係由佢操縱嘅嗰隻母艦，咁就發生咗感情啦，一段友情咁啦，咁結果就引起佢嘅下屬啦，個副艦長不滿，咁個副艦長就要武力去對，我覺得地球人野蠻人咁要用強硬嘅武力搶翻佢哋自己嘢啊，咁甚至想抽乾地球嘅海水啊，咁結果 Eddie Murphy 就逃咗出嚟，咁到最後就重返武艦攞翻個控制權咁啊，大致上都係咁啊。咁其實當中有即係呢套戲又 其實搞笑多嘅， 搞笑多亦都被即係。有一啲笑位其實都幾無聊嘅，例如佢影印咗啲銀紙，跟住摸翻出嚟，銀紙同硬幣，因為冇錢㗎嘛。 機械人咧點樣？ 機械人咧點樣？咁啊手， 即係佢啲銀紙摸翻出嚟， 跟住同埋話要攞要揾更衣室，又摸翻出嚟。 咁即係假銀紙嚟嘅。 咁 OK， 咁佢呢套嘢其實裡面係多唔多玩翻呢個 Star Trek 嘅元素咧？ 其實唔算多，都係都好可能係啲字眼啦，即係講啊， 都喺只船入邊， 即係用。其實嗰啲都唔係即係純 Star Trek 嗰啲係真係軍用都係咁嚟。 哦 okay。 All station battle station 咁啦，咁即係全艦準備迎戰呢啲咁嘅嘢。 佢個機械人咧，啲 Murphy 有冇武器㗎？ 啊有啊，有啊，隻手喺變光線槍啊，同、 哦、 埋有防護牆啊。但係最怪就係佢一開動防護牆就變，佢平時有時換咗衫咧就唔係嗰件poster 嗰件白色嘅西裝，啊、但係一起動防護站就變翻白色西裝。 哦，即係嗰件衫變出嚟嘅。 係變出嚟嘅。 哦。 但係佢其他衫就換上去喎。 O.K. 咁、其實都可以睇嚟得啖笑嘅，你話好佢唔算係一套太 serious 嘅戲啦 咁其實呢套戲嘅 remind 我以前有一套叫 Galaxy Crash 銀河奇兵， 真係玩 Star Trek 玩得好緊 要。嗰個就 我介紹翻大家睇喺度，差唔多都冇十年都八年嘅戲啦。 嗰個就幾純粹，即係將 Star Trek 嘅嘢玩轉啦嚇。 咁好睇喎， 薛哥你 為 大家又揾咗。咁其實佢某程度好睇過一啲比較滿集數嘅 Star Trek 嘅。 咁阿漢永都係 Star Trek fans 啦。咁其實你喺 Star Trek fans 嘅角度覺得嗰套反而幾搞嘢啊？ 幾好，同埋將真實嘅嘢加埋落去一啲虛幻元素都嚟。 其實嗰套講咩同大家講下？我可能好多人都未好睇過。簡單講。 簡單嚟講就係講。 嗱，嗰套好多明星做嘅喎。首先男長就係 Tim Allen 啦， Tim Allen 係啦，咁裏邊有個 suppose 有個靚女嗰場Sigourney Weaver 做啦， 靚女就， 但係嗰套戲入面佢都 OK 嘅，都扮翻嘅金 後生 咁啊 ，Sigourney Weaver 大家唔知唔知邊個啫 ，Alien 入邊啊打 Alien 嗰個女戰士啦， 第四集變咗半人半 Alien 嗰個啊， 係啦，係咁嗰個古仔講咩嘅咧？ 大致上就係講佢哋《Galaxy Quest》啦，即係《銀河奇兵》就一套好受歡迎嘅電視劇，即係類似《Star Trek》咁啦，咁有好多 fans， 咁就唔會翻演員，但係拍完嗰套嘢其實都踎燈嘅，咁就但係每年就靠啲咁嘅嗰啲 fan 級組嗰啲 conference 就去賺錢啊，同埋攞啲 merchandise 嗰啲去賺錢啦、啊，咁去到某一次嘅 fan 級聚會咧，咁就有集扮到佢哋劇集裏面嗰啲外星人咁啊，即係其實類似《星空奇遇》裏邊嘅火神星人啦、啊，嗰啲人嚟話想俾個 job 佢，咁就叫佢聚集翻成個佢個 crew。咁就咁個個都就化行曬妝啦，咁就去想去接嗰個 job 啦。咁原來咧嗰啲係俾 job 佢哋嗰啲人咧係外星人， 真 係 外星人， 真正嘅外星人， 唔係化妝嘅。 即當然佢哋亦唔係真係閃破咁樣，係啲CG畫出嚟嘅咁樣八爪魚咁嘅嘢嚟嘅。 咦？佢哋有出現過真身咩？ 有。佢哋嗰個 平時係人樣嘅， 但平時個人樣係惡名嚟嘅。咁樣咧就原來佢嘅星球面臨毀滅嘅危機，就係俾另外一啲昆蟲 型，冇錯 嘅昆蟲型嘅外星人嘅去侵略。咁佢哋睇佢 都係人樣嘅，不過有少少。 原來佢哋都係《Galaxy Quest》嘅最忠實擁趸，咁佢哋以為嗰套電視劇係真實嘅記錄， okay， 即係一隻船嘅真實嘅 log。 即係佢哋喺外星收到地球嘅電視片集， 咁、但係以為佢係真實嘅 log 嚟， 就想揾佢幫手。 想揾佢，佢哋就照裏邊嘅形象，就真係起咗佢裏邊嗰隻船叫 Defender 啦， 好 嘅，真係起咗一隻保衛者號啦。咁就到咁結果佢哋班人都係唔打唔撞咁憑住平時喺套劇集嘅智慧咧，就真係打贏咗班外星人， 好搞笑 係。咁當中最搞笑啲情節就係、啲 fans 咧有即係其中有一個 conference 嗰度啦，即係個另外一個佢嗰啲 fans 就有啲人就彈佢係老嘢一件，即係靠揾食咁佢爭啲丙人咁就，另外有啲就簽名話，仲問埋啲好無厘頭嘅問題，例如佢哋嘅 walk drive 係點樣推操作啊咁啲咁嘅，佢話 我都 鬼知咩， 跟劇本 戲嘅啫。咁結果咧，原來嗰啲咁嘅忠實 fans 就幫咗佢啦。 係啦，最尾發生 解釋， 係啦， 解釋翻依度應該係點樣走啊？點樣去到個引擎房？個引擎房又好騎呢，咁好多機關嘅。點樣走嗰啲機關走嘅引擎？ 其實大家可能唔係睇開 Star Trek， 大家唔明呢一 part 講緊乜。其實咧，好多 Star Trek 嘅 fans 咧，即係佢哋真係將嗰啲太空船裏面啲構造咧，保完嗰個地步係可以有地圖嘅。 係。 但其實呢個咧劇集連劇組裏面嘅人都冇諗過嘅， 甚至有啲人癲到喺後院起隻嗰啲穿梭機 ，Star Trek 裏面啲穿梭機一比一嘅模型。 咁而佢呢個故事入面嘅外星人咧，佢哋本身亦都係呢啲 fans 啦，佢哋真係照住劇集裏面嗰啲構造咧起呢架嘅太空船。咁所以咧，佢哋呢班演員咧，其實佢哋嗰時嘅太空船假嘅啫嘛，邊有呢啲構造嘅啫？佢哋係啲布景板嚟嘅啫。所以佢入到去，佢哋根本迷曬路，唔識點行。咁所以咧，佢哋有中間同埋仲有一 part 好搞笑嘅，佢有一集就講佢哋有劇集裏面有一個。裏面有一個部分唔知引擎定咩咧，就好多啲機關都整到佢過唔到去嘅，咁佢哋連呢度都整埋出嚟，咁但係咧到了危急不等，佢哋真係要穿過呢啲嘢，咁所以後來就靠好多嗰啲 fans 咧教翻佢哋點樣去過㗎， 因為佢係 啊， 佢係做嘅時候就做嘅啫，鬼會記得發生嘅咩？ 係啦，咁要跟翻嗰個 pattern 先過到去，幾搞嘢，真係幾搞嘢。 咁啊，結果都係打贏嗰啲外星人啦，咁樣成功拯救咗嗰個民族，咁其實都。 我裏面啲戰鬥場面都做得不錯㗎， 同埋其實玩好多 Star Trek 嗰啲類似嘅戰鬥場，例如熄曬 engine 引人埋嚟，然後一嘢射低人 啊， 呢啲全部都係《星空奇遇》裏面成日玩嘅一啲情節。 佢嗰啲太空船戰鬥嗰啲都做得好靚㗎。即絕對唔係一套叫B 級片啊，最 好。大係， 我覺得係 A 級片㗎。 咁呢套定位都係 A 級片， 我覺得 A 級 你睇揾翻佢嗰班演員 都 係 A 級咁。 咁其實都一路都陸陸續續有呢套都其實有陸續有 fans 近期仲出埋漫畫同埋 online game。 哦，即係 Star Wars本身有出漫畫。 係啱。 哇，好嘢喎！ 喺美國近期 新嘢呢個 新張馬出咗兩期嘅，另外有 online games 啦，啊同埋一系列啲。會重出嗰啲公仔，唔知會唔會係作炮續集嘅先兆啦？ 哦，以為真係有可能喎，因為而家 Star Trek 本身有新戲上啊。 咁當然個出重出 Galaxy Quest 公仔同埋漫畫書，都係因為想承翻個 Star Trek 嘅勢嘅。 不過呢套戲如果有續集，我相信都幾好睇嘅，因為其實我覺得第一集咧，其實在場嘅觀眾嗱，講真，冇人係 Star Trek fans 喺香港好少，啊啲人都睇得好開心嘅。 因為佢冇咁多長篇大論嘅科學理論啊，或者啲政治理論， 就算你 真係識波 嘅， 講一啲 一集嘅沙出都好咧，你都好 enjoy 喎。係啊，所以大家可以試下揾翻碟，係好平嘅啫，只不過一賣緊 廿 幾蚊咁嘅啫 ，DVD 係啊，揾翻《Galaxy Quest》好睇嘅。好，咁呢套舊戲唔講咁長啦。咁當然啦，中間有 Sigourney Weaver 呢個女演員一陣， 但係嗰度係扮性感靚女。 唔係，其實 Sigourney Weaver 呢以前都係做靚女㗎。 咁係異形式改變 老咗啫嘛，佢本來都係做靚女嘅角色。咁一陣再同大家講 Sigourney Weaver 有啲乜嘢啊 ？OK， 咁其實另外呢有一套咩四條大路通陰間啦。咁其實呢套鬼戲，咁我哋唔打算講曬即係咁多古仔。咁其實呢頭嗰個咧同尾嗰個古仔呢就係關乎手機 科技嘅， 冇錯啦， 手機。 第一個嗰啲係手機啦，手機短信 啦。 第三個就係講空姐啦，咁當然會講航機上面有鬼呢樣嘢。咁其實我吸引到我亦都係呢兩個古仔啦。咁中間嗰兩個古仔講咩？係咪？ 一個就係一個好電車男咁嘅男仔俾班同 蝦啦， 俾班街童啦啲所謂型男蝦啦，咁所以就落佢哋降啦。另外一個古仔就係大家一班人圍住野火講鬼故 啦 ，campfire 嗰啲咧， 咁發現 其中一個 要估其中邊個係鬼，但係個結局其實都買個關子啫，其實都幾懸疑，你唔會冇真正講邊個係鬼嘅。 O K， 得咁我中間兩個真係比較鬼故嘅鬼故啦。咁頭嗰個古仔咧就即係講個女仔啊，咁啊。撞車咁啊，整傷嗰只腳啦，咁啊打石哥屋企啊，日日唔出得街，咁啊超無聊啦。初頭上網，上咗下網咧就網都個電腦彎咗啦，咁冇計，咁啊嗱成日有啲人啊打下電話嚟唔識嘅喎，即係啲唔識嘅人打啲短信嚟啊傾偈咁啊。 玩 SM 咩？ 係啦，咁啊算啦，還掂無聊同佢傾下啦，咁傾下傾下好 friend 喎，咁樣傾到好 friend。咁但後屘咧發覺咧，咦嗰個人嬲，佢話不如大家交換幅相咧，咁跟住初頭好似唔好想咁，但係後屘唔緊要啦，好啦咁跟住佢影咗幾幅相 send 佢啦，咁跟住佢話：咦，咁你冇 send 俾我嘅？跟住話嚇，我咪同你一齊影咗咯，陳 先。哦， 咁呢個就開始即係有奇怪啦。咁呢個女仔就開始驚啦。咁原來即係意思其實嗰個同佢對話嗰人咧一路都喺佢身邊，但係你睇唔到嘅。係啦。咁當然佢其實實質最尾係點就係原來同佢初發生即係整傷嘅個車禍係有關嘅。係啦，咁但係詳細又唔係咁講啦，因為嗰個唔係我哋今日想講嘅嘢啦。咁另外大家入戲院睇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個結局啊 ，OK， 咁我另外一個最尾嘅故事就係個空姐啦。咁其實空姐嘅故事有時大家都聽過啦。咁但佢呢個故事係比較奇怪嘅，就講一個航機係包咗機，咁就係主要講個王妃 即係佢嗰個國家係有王妃嘅。咁原來咧就發現咗呢個空姐就同佢一個過咗世嗰個嘅個王子咧，原來係有一手喎，曾經咁亦都有同佢冇錯啦。咁佢想玩殘佢啦，初咁結果就即係陰差陽錯之後，咁佢自己就死咗啦。咁即係個王妃死咗。咁跟住後屘就報復咁咧，咁又包翻佢架機咁啊，即係話要即係揾翻條屍翻去個原本個國家之類啦。咁就喺呢個運送當中就出現啲鬼嘅事件啦。 係咯，就點解要報復佢自己玩死自己要？ 唔係咁，佢報復不嬲唔關死事嘅，佢係關佢即係覺得佢 女人之間嘅 事。係啦，冇錯啦，因為嗰個空姐咧同佢戴住同一隻戒指嘅。係。咁呢個亦都大家去睇啦。其實我哋想講亦都唔係嗰個懸疑位嗰度啦。OK， 咁我哋想講係乜嘢咧？原來咧呢啲嘅手機同埋呢啲嘅即係飛機呢啲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原來都會擺喺一啲鬼故裏邊去應用 嘅 喎。 咁可能嘅傳統嘅鬼故已經 以前嘅傳統鬼故通常講啲即係好陰森啊，或者啲咩舊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舊嘅情況，大家就容易聯想啲舊屋，例如屋村啦，或者去咗啲好陰森地方啦，或者一啲阿婆啦、就龍婆嗰啲都係嘅。咁以前大家會聯想起啲好舊古老嘅嘢咧，就聯想起鬼嘅。咁原來今時今日咧就唔係嘅喎，原來打電腦啦，或者啲用啲好先進嘅科技嘅嘢啦，佢哋都可以聯想起鬼戲嘅。 咁你最經典令人諗翻起用科技嚟玩鬼故就係貞子啦，都喺電視機度畫出嚟一啲錄影帶。 手機空靈亦都係 手機空靈啦。又或者當年記得有套西片都係利用一個禁閉環境啦，就係飛機啦，就係玩喪屍啦。佢完全成個故事就喺一架航機度嘅， 你未睇過呢套啫？ 唔知輝Death Fight 好似叫。 哦，嗰套講喪屍嘅咩？ 係講曬喪屍嘅。 哦 ，OK。 嚇，咁唔係即係加啲戰略上喪屍嘅元素喺呢啲恐怖片度啦。咁其實最主要係航機就係禁閉啦， 冇錯。 你冇乜都叫你點救你咧？ 咁同埋咧，將嗰啲日常你會接觸過或者接觸到嘅即係啲物件咧，擺落鬼戲，原來有個好好嘅效果咧，就是、當你用手機咧，或者當你搭飛機咧，有時你會諗翻起嘅。 係啊，係 冇錯。好，咁除此之外咧，咁同科幻有關嘅咧，就係咧，原來咧，曾幾何時呢個手機咧，即係所謂一個攜帶嘅通訊器呢樣嘢咧，同埋飛行器咧，都係以前科幻裏邊嘅一啲嘅 item 嚟嘅喎。 咁你？Motorola 手機直頭係抄《星空奇遇》裏面第一代嘅嗰啲， 咁呢個形態上啦， 通訊器 啦，以前咧大家睇咧就大家成夢寐以求咧就有隻錶啊，唔知大家成日見到就有啲錶一掀開就可以通訊㗎啦。 例如七星俠 係冇錯， 超級戰隊啦， 似好多好多嘅一啲即係以前嘅科幻片都會出現呢樣嘢啦。 咁但係隧道都係啦。 咁今時今日咧 ，3G 電話咧其實已經唔係啲咩科幻啦，已經現實。 亦都真係有用手錶形態嘅電話 出過，不過只不過唔普及咁解。咁所以今時今日戴住手錶可以同人通話咧，已經唔再係科幻片嘅嘢啦。 當然啦 咁飛行器更加唔使講啦，搭飛機等於搭巴士啦，係。咁其實我哋想講 正如細個成日夢寐以求想有一啲。隨時拎得出街聽歌嘅嘢啦，最初沃敏已經覺得好正啦，而家你隨時可以經600首歌出街聽。 咁我想講嘅就原來咧，即係呢個 science fiction 啦，科幻啦， 隨時都會 係今日嘅科幻咧，原來就係明日嘅科技啊。係 呢個 係啦，所以呢個咧就唔係講緊我哋唔係講啲好幻想嘅嘢嘅，即係如果講科幻嘅話，咁只不過咧大家係喺度觀望嘅啲未來啦。咁其實可能今日你覺得係唔可能，咁聽日其實已經係真事啊。咁呢個咧有咩關係啊？無端端講到咁遠，其實我哋再之後講嘅呢個嘅所謂末日實驗咧，就完全係呢啲樣嘢啦。好，咁頭先嗰啲我哋完未先？ 都完㗎啦。 差唔多係咪？即係其實今日我哋主題真係唔係講電影啊。喂，你若要再講，我哋其實從來都唔係講電影嘅 ，OK？ 咁我哋用電影想切入講一啲嘅嘢啦。咁嗱，我哋咧調翻轉啦。咁我哋講到好多呢個關於末日實驗咧，原來裏邊有好多科學啊，大家好難明嘅詞匯嘅喎。咁但係咧，原來呢啲嘅詞匯咧，我哋睇以前嘅一啲科幻片咧，甚至乎其實卡通片啊，原來裏邊啲大量使用嘅咯。如果講翻起，大家就會知啦。咁就我哋從大家數下呢啲嘢啦，好唔好？係咪？好。咁講未？講未？ 講啊！ 講下先係咪？好。咁啊，咁呢個嘅啱過去嘅呢個嘅星期三啦，係咪就係9月10日係咪？如果冇記錯，咁就係下午嘅3:30。咁咧咩事咧？ 開動咗啦！ 開動咗乜嘢咧？佢哋所謂嘅末日實驗機啊！哇，聽落咁勁嘅，係咪嗰啲詹士邦片入面嗰啲啊？咁樣嗰啲咩嚟嘅咧？係咪？ 當然就唔係啦！個成個末日實驗機就 個名叫 LCH 啊！ 嚇，咁就係位於法國同瑞士交界嘅一個 喺地下50至100公里嘅一個巨大嘅， 哇， 刀粒圈形嘅物體嚟㗎啦。佢有成27公里咁嘅圓周嘅。 哇，咁大喎、啊！ 花一路掂住日主喺法國嗰度，但一路掂住日內瓦機場到法國嘅一片大草原。 哇，橫跨個好大嘅， 橫跨個好大 咯，係咯，係咯。 佢有當中有三個巨型嘅探測器啦，其中一個叫 Atlas 或者大家可能未必清楚， 唔知係咩係咯？ 就係、是、希臘神話傳說裏面托住個地球嘅一個巨人啦、 哦。見過，係、啊、有時叫啲雕塑啊，呢、這個係啊。 是一個用來測重重因重粒子嘅機器，咁就 係 依個嘢都高成35公尺嘅。咁另外 佢喺地面定喺地底？ 地底嚟。 我、哦、地底嘅、 啊。另外兩個咧就一個叫愛麗絲啦 ，Alice。 哦，係愛麗絲夢遊仙境。 一個叫 CMS 啦、啊。係。咁都係類似嘅一啲有 探測唔同嘅一個。 探測唔同嘅有個測重力嘅有電磁波啊咁。 咁最得意咧，佢哋就用翻呢個愛麗絲 Alice 呢個名啦，因為同童話裏面嘅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樣啦。咁出咗個漫畫版本咧，就去介紹呢個嘅實驗嘅喎。 但係都得嘅，你知唔知愛麗絲個作者本身係一個咩嚟嘅？ 咁我又唔知喎、 啊。係 科學家。 數學家。 數學家。 係大學教授嚟嘅。 哦。 Carl 啊。 OK。係。咁仲有啲咩數據上或者個環境上，我哋要交代一下先。 咁環境上咧，咁佢係9月10號開機啦。到10月20號， 大家留意喎，開機嘅意思咧，即係而家開咗機，但係咧原來佢哋仲未正式做撞擊實驗嘅喎。 係。 係啦。 10月21號開始先會用低能量嚟開始做實驗。咁就依、這個嘢就有全球85個國家 over 咗8000個 物 理學 家 一齊做一個研究嚟，係一個好 嘅措施添啊， 類似國際太空站嘅一個咁重型嘅環球性嘅研究嚟嘅。 哇，好大型啊！咁點解大家覺得哇搞邊科啊？咁又點解有一陣啲人又話世界末日咧？到底係咩關係？ 因為佢嘗試做 Big Bang 咯， 即係呢個乜嘢嚟嘅咧？ 就是、宇宙起源嘅所謂 宇宙 大 爆 炸啦， 冇錯啦。即係傳說咧，就係 一個微型 嘅 Big Bang 啦， 就話宇宙突然間即係冇嘢嘅以前 ，OK，、啊、就係由一個本來一個1蚊銀咁大嘅一個物質，當然好高密度啦，咁爆炸，咁跟住產生，咁到而家啦嚇，咁就係變成我哋嘅宇宙啦。咁呢個佢哋就統稱為大爆炸宇宙大，即係 Big Bang 啦。咁而家佢哋咧呢個實驗咧就是、產生一個係咪10億分之1秒啊？係咪啊？係一個 Big Bang 咁嘅效果啊？咁好短啊！大家諗下喎。 咁但係佢，所以就需要用咁多。 你諗下零點幾秒都好短啊，係咪啊？ 所以就需要用咁狂大嘅探測儀器去做。 冇錯啦，10億分之1秒啊！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係幾短啊？ 係啊。 咁所以咧，呢個嘅即係大家諗個影響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大嘅。咁同埋咧啊，原來佢耗資咗咧700億港元嘅喎，建造呢個實驗室。 但原來呢個實驗室都唔係最初第一個嘅，原 哦係啊， 佢之前仲有一個 prototype， 類似 prototype 喺 美國嘅， 係費米啊嘛叫做， 係費米啊，就係、是、伊利諾州嘅， 全名係咩？費米國立加速器實驗室， 係就喺伊利諾州嘅巴斯達草 巴斯一個平原嚟嘅， 就大草原其實係養羊， 巴達維亞， 巴達維亞 嘅嗰個名咯， 養牛嘅地方平時係美國中部的， 但你高空望落，你已經見到有個圓圈嘅。 是 啊，咁其實嗰個就係比較早期啲起啊，但係小型啲嘅。 爭好遠。 冇錯啦，咁而家呢個係大型啲㗎啦。咁其實咧，咁佢研究啲乜嘢㗎？點解又話黑洞又話成因咁誇張嘅？ 其實佢有幾個研究主題啊。 好多嘅。 第一樣就係、 是、神之粒子啊。 神之粒子啊。 大家聽落去，哇咩嚟㗎？係咪科？係咪嗰啲？即係嗰啲武功嗰啲嘢嚟㗎嘛？ 當然唔係啦，希格斯粒子啦， 係咩嚟嘅咧？嗱，其實咧可以咁講嘅，其實我哋而家所認識嘅即係粒子嘅結構 ，particles 或者， 其實咧係仲係好大嘅，你明唔明？其實呢啲嘅粒子裡面咧，仲有啲細啲嘅粒子。 暫時我哋知道中學時代讀嘅就係最細就係 electron 啦。即係電子啦， 係 而家我哋認知最細嘅就係夸克啦， 係 夸咧 QUALK 啦，咁但係佢哋想知仲有冇 更細嘅。 嗱，佢而家講緊呢啲神之粒子咧，就是、構成粒子嘅粒子啊。 嚇， 明唔明啊？ 但當然而家仲係 concept 嚟嘅。 啊，冇錯啦。嗱、啊，因為所有嘢都一定有最細噶嘛，第一要有個咩理解先。咁佢呢個咧就稱呼為呢個嘅希格斯粒子啊， 即係所有真正所謂嘅物質嘅所有根源啦。 冇錯啦。咁咧佢哋就想揾到呢樣嘢出嚟。嗱，其實大家唔知有冇諗過啊？大家日日翻工放工揾食啦。咁同埋咁其實咧，大家有冇諗過我哋而家存在緊嘅所有嘅物質同埋呢個世界係咩構成嘅咧？大家有冇諗過呢樣嘢咧？當然你覺得人咪細胞構成咯，咁但係細胞都係由粒子構成嘅啫，係咪？咁唔同嘅物質就由唔同嘅粒子嘅組合排列構成啊嘛，係咪？即係你唔同排列就變咗第二樣嘢嘅咯，即係好似話你只係食啲碳。唔同排列就會變鑽石喎，大家唔知唔知呢樣嘢啊？係 啊， 係啊，咁其實你改變咗排列就變成第二種 物質啦。將有二三， 冇錯啦， 夾硬衝甩佢， 冇錯，解放 佢就咁就已經變成咁強大嘅武器啦。 咁其實我哋而家講呢一個咧，係更加再將佢削得仲細啊！即係大家原來以為粒子好細，原來唔係啊，粒子仲係好大嘅。咁咧嗱呢樣嘢咧就是、其實或者我哋講翻轉頭少少啦，以前咧我哋講嘅科幻咧就係、是、探索呢個嘅外宇宙啊。大家唔知咩叫外宇宙啦，向外太空 去， 冇錯啦，就外宇宙啦， 就係 inner space。 冇錯啦，今時今日咧，我哋而家有興趣嘅課題咧，就係內宇宙叫做。咁內宇宙咧，咁其實都係兩個層次嘅。咁其實有啲人覺得咧，研究心靈都算係內宇宙啊。咁但係我哋科學家嗰度講咧，就都係唔係講呢啲啦，心靈啊，唔係佢嘅範疇啊。佢哋就係研究粒子。咁其實粒子裏面嘅世界咧，啊，你怎睇下？你可以幻想下，佢都係有啲嘢喺度轉下轉下喎，圍住一啲嘢轉下轉下。其實你想象佢咪好似一個小型嘅太陽系啊？ 係 係啦。咁其實咧，你佢原來佢裡面咧係再有啲再細啲結構嘅。咁因為我哋啲科學家就係想揾佢再細啲結構，同埋一個最基本啊，即係冇得再細嗰個嘅結構係點樣嘅咧？咁如果揾咗出嚟咧，其實整個宇宙嘅可以理解到成個構造。 咁就係所謂嘅神的粒子啦。咁而家佢其中想做嘅就係研究佢嘅質量啦。 嗯， 嚇，同埋另外一個 concept 嘅所謂重子咧，就或者就是重粒子嘅一啲， 哇！呢個深啲，咁其實重子咧就都係一個 concept 嚟嘅，咁就佢係叫做傳遞重力嘅一啲嘅粒子啊。哇！大家聽有啲悶啊，開始想瞓覺啊，大家係咪咧？咁其實咧，其實有好多嘅科幻嘅作品咧，其實都有提過呢個重力子咧，或者佢哋有時叫日本啊。 超重神啦、 啊，卡通片 啊，咁所有 我可以盡量咧用啲唔深嘅嘢同大家解釋啊。嗱，其實咧，嗱或者講埋先，咁其實重力有關，亦都有一樣嘢叫波色子嘅喎。 波色子就一樣自轉為二噶，即係一二三個二啊嘅。 唔係應該咁講，重力子咧，先係自轉為二，質量為零啊，係一個波色子，即係佢波色子一種嚟嘅。哇！大家講咩啊？又波子又成啊！唔係波子，唔係揸波子啊！ 係 OK。咁其實咧，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一套卡通片啊？嗱，佢講咧講啲淺啲嘅卡通片，《機動戰艦》咧。 哦，係。 係啦，嗱 ，Desco 啊，咁佢叫咩大和美女咁啊？佢哋譯做啊， 嗰個 particle 係啦。 咁 講嘅。 唔係，佢哋成日提住呢個波色子嘅嘢㗎。咁其實喺嗰套嘅卡通裏面咧，大家可能表面上就睇到啲男女喺度即係互相搞搞笑笑啦。咁同埋中間大家最記得嘅就係佢有個 類似流啊 氣中戲嘅作品，好似三一萬能俠咁嘅嘢啦。咁但係咧，大家可能忽略咗裏面佢主要真係成日講嘅嘢喎。如果大家睇翻佢嘅劇場版咧，佢就會解釋得多啲關於呢啲嘅波色子。咁其實波色子咧係同呢個重力係有關係嘅。咁亦都同佢哋裏面故事講嘅一啲嘅 jumper。嗱，大家早排睇過一套戲叫 jumper 啦，係啦，其實佢嗰套戲卡通佢哋都叫 jumper 嘅。咁咧就係個男女主角咧，原來佢哋就可以唔需要靠住任何嘅機械，就係靠自己去 咩瞬間移動啦， 就可以瞬間移動，冇錯啦，好似龍珠咁咧，瞬間轉移。咁其實佢嘅想像甚至乎可以去到係喺地球飛去火星嘅喎，即係佢冇一個空間嘅限制嘅。咁當然佢哋個故事入面就講，其實佢哋就係想啲人得到佢呢個能力啊嘛。咁、後屘甚至乎將佢整咗部機喺度咁啦。咁故事就唔同大家講咁詳細啦，大家可以睇翻佢嘅劇場版，其實相當精彩啊。咁裏面佢哋成日就提住波色子啦，咁同埋佢嗰隻戰艦就 Nadesco 啦，佢個主炮就係呢個重力波炮。咁裏面咧就關乎到呢度講嘅重力子同埋波色子。咁其實好難一時間同大家解釋係咩嚟。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從作品裏面去嗲下咧，大家可能會領略到少少裏面嘅一啲嘅意味咧。係，咁除咗呢個嘅呢個之外咧，係咪你話超重神係嘛？ 係機械人嚟嘅超重神。 係 OK， 嗱今次嚟緊呢個機械人大戰，而且佢哋都會參戰嘅喎。 都有啊？ 有超重神有啊，超重神唔止超重神一添啊，仲有佢後尾嗰個形，另外個形態，我唔記得個名啊，係。 但其實超重神係並唔太受歡迎喎，喺日本都係半夜十二點以後做喎。 咁唔等於佢唔受歡迎，係因為佢裏面嘅題材比較敏感啫。OK， 咁機械人係 OK 嘅，裏面個造型都幾靚。 都幾靚，係 啦。咁唔講完個作品啦，咁大家睇下裏面佢用嘅亦都係一個嘅重力嘅能量啊。超重神本身佢就係用重力能量去發動嘅。OK， 咁裏面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同埋講重力嘅即係作品好多好多好多啦。 當然啦， 係啦。咁其實大家咧唔知知唔知啦，其實所謂佢哋就話產生黑洞咧，就係講緊呢啲嘢。係 因為 點解咧？其實黑洞同重力係有關嘅喎。係 咯。 有咩關係咧？何永？ 因為強大嘅重力甚至連光嘅 particles 都可以吸到入去啊嘛。 冇錯啦。 一個。 冇錯啦。 個 vortex 啦。 冇錯啦，大家唔好以為光係一定向前走喎。如果佢遇到空間彎曲嘅時候咧，佢唔係向前走啊，佢喺個空間度向前走，但係佢空間彎曲，大家明唔明咩空間彎曲？其實重力咧，某程度上一個解釋咧，就係好似你將個保齡球放上一個床褥上面一樣，會發生咩事呢？就將個床褥壓凹咗啊嘛。 將個空間 冇錯啦，其實 bend 咗啊，將個空間 因為光本身亦係一啲粒子所組成嘅，都係 particle。 係光子，冇錯。咁當然呢個光子呢樣就唔喺今次呢個範疇裏面提到啦。 咁所以一樣有機會被 彎曲。其實彎曲咗嘅唔係佢行走嘅軌道，而係空間。大家明唔明啊？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好似你放一個放大鏡，一樣嘢咪彎曲咗嘅？其實嗰樣嘢冇彎曲㗎，你明唔明？大家明唔明啊？係，其實彎曲係彎曲咗個空間。咁咧，佢個解釋就係話咧，點解我哋個即係啲星球會吸住啲嘢咧？我哋會向下跌咧。咁其實我哋就受呢個引力嘅影響嘛。咁呢個重力其實係咩嚟咧？就佢哋就話其實就空間彎曲咗，你要向嗰個方向移動啊。係啦。咁當呢個重力越嚟越大，佢嘅質量越嚟越大嘅時候，就會砸穿嗰個嘅空間嘅喎。咁呢個就黑洞啦。 就形成一個 vortex 冇錯啦。咁佢哋就話：哇，呢個咁得人驚，會唔會我哋整咗個小型黑洞喺地球㗎？咁呢個小型黑洞，黑洞唔使大㗎喎。 任何一個 band 嘅 vortex 都可以， 所以吸 所有嘢。 冇錯啦。 吞 哇！咁大家聽落好得人驚喎，咪好似個坑渠窿咁樣， 係 咪？咁其實就唔會嘅。今次啲科學家咧就同大家解釋咗，今次打開嘅係一個極細極細嘅空間，就算有打開到空間都好啦，過到嚟或者走咗去嘅都係去到分子嘅 level 嘅啫。咁大家可以好放心，就冇可能吞到個地球嘅，佢最多整埋部機嘅啫。咁大家可以放心啦。OK， 咁佢哋係喺安全情況之下進行呢個實驗嘅。好啦，咁除咗呢個嘅重力子啊呢咁嘅之外咧，仲有咩嘅咧？ 粒子超對稱啦， 超對稱是一個 terms 嚟嘅。就係一個咩叫 SUSY 咁上下嘅，係 啊 SUSY 啦， 唔好誤會啊 Linux 啊，唔同算法嘅，SUSY 係啦係啦。 咁粒子係咪會係？ 係呢個費米粒子啊，係咪費米子唔係粒子？費米子同埋呢個波色子嘅對稱嘅問題啦。咁呢個係一個相當深嘅課題啊。咁唔講，因為咧喺其他嘅。嘅卡通好似都未講過呢樣嘢啊， 同埋冇錯，點解matter 同 antimatter 好啦，冇錯啦，另一個課題就係講到反物質同埋我哋而家呢啲叫物質啦， 或者講一般人都讀錯嘅呢個字 ，antimatter 唔係 antimatter 啊。 咁所以我哋講翻中文啦。咁反物質 同埋 咩叫反物質嗱？如果睇開科幻作品嘅朋友一定唔會未聽過，因為八十年代開始咧，一成日講呢樣嘢 啊，《星空奇遇》 即係我意思講卡通片啦。《星空奇遇》梗係更早已經講啦。咁原來咧喺我哋呢個宇宙裏面咧，就存在住我哋呢個叫正物質啦，正啦，你當係正物質啦，就物質啦嚇。咁原來咧有啲叫反物質嘅嘢喎，咦咩有咩反物質啊？咁反物質同正物質嘅關係乜嘢咧？原來當呢個反物質同正物質對碰嘅時候咧，就會叫對等消滅啊。 係，當然呢個只不過係 concept。 冇錯啦，因為我哋現實裏面咧都未揾到反物質嘅。 係。 係啦，咁呢個係喺佢哋即係科學家即係。數學上面咧去計到， 咁其實用依個嚟做題材嘅， 好多 好多人問過咩叫 crisis 啦，一個漫畫書啦， 係啊係啊， 當年嘅 crisis 就係講反物質 漫畫， 美國漫 超人嗰邊 啊，超人啦 ，DC 嘅今日就係講反物質宇宙吞食宇宙，咁間英雄嘅嘗試去阻止佢啦， 就係關於呢樣嘢嘅。咁亦都如果卡通片咧，咁大家唔知記咩以前有套叫《千年女王》。 哦，《千年女王》係啊， 佢裏面用嗰隻太空船，即係後屘要救走曬地球嗰個太空船咧，佢用嘅就係反物質引擎啊。 呢個就係《星空奇遇》嗰個抄出嚟啦。 咁當然 係 啦， 《星空奇遇》嗰個所謂 warp drive 就係 利用物質反物質相碰嘅時候產生嘅 推力 嘅強大力量，做咗一個一條 channel 啊，即係做咗一個隧道咁，佢叫 subspace 去行啦。其實佢哋係唔係真係快咗，只不過係通超越咗一個隧道咁唔受時間同空間嘅限制嘅。 冇錯啦，係呢個好深嘅，因為如果 Star Trek 嗰啲嘅 theory 咧，要大家要睇耐啲科幻作品先會明嘅。咁我哋或者唔講咁深住啦。咁其實頭先講翻千年女王咧，咁開始嗰陣嗰個雨心始啦，原來日文原來叫雨心初啦， 香港叫雨心初啊，香港。 咁其實嗰個離生姐姐啊，初做乜鬼嘢咧？原來就托佢個老豆，即係雨心博士咧，就幫佢研究就係嗰個引擎嘅。咁當初佢屋企點會爆炸咧？就因為就研究反物質呢樣嘢咯。咁其實就唔係有人想害死佢，亦都唔關啲咩千年盜賊嗰啲事。大家可能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啊！咁大家都有機會都可以睇翻呢個《千年女王》呢個作品嘅，係相當好睇啊！咁裏邊佢哋講嘅就係呢個有關於呢個反物質呢樣嘢咯，係咯。咁其實仲有好多好多作品嘅，以前我記得有個科幻嘅小嘅漫畫，佢跟住類似2001咁，我唔記得佢嗰個叫做乜嘢。佢都其中有故事係講到呢個反物質嘅，揾到呢個第十行星啊，原來就係全個行星嘅反物質造成嘅喎。咁原來佢最尾就係即係會威脅到地球嘅。 我 count 得 Earth 咁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咯。咁或者詳細又唔講咁多啦。OK， 咁我繼續講啦。咁除咗呢個反物質同物質之外咧，另外仲 有 咩課題？ 有冇更高維嘅空間啦？ 係啦，另一個課題咧就是、研究有冇更高維嘅咩更高維 嘅咩意思啦？我哋而家生活緊嘅就係 第三度空間 ，third dimension 啦。第四度係乜嘢？第五度。 第四度我哋都其實經歷緊嘅就係時間。 時間啦。 時間。他們現在找的就是第五度以上的空間， 暫時好像分了多少13、 這個計算上的，不知十幾個，忘記了， 13 就是他推算到出來的空間，哇，其實上面的空間我們真的暫時我們即係普通人就冇辦法理解係點樣存在啦。咁但係咧，大家可以調翻轉諗啦，就你用第三度空間嘅生物，即係我哋啦，去理解啲二度空間嘅生物。但係當然我哋唔知有啲咩生物二度空間，但係你就當係一隻蟻啊，因為蟻佢只不過喺個平面上面行走咧。咁就你一個相對一個三度空間嘅人，你咪可以 interface 只蟻咯。即係大家明唔明啊？ 都係數學嗰個就計出嚟就好怪 啊！即係你可以隨意將只蟻由呢張台拎去第二張台咁咯。即係蟻咪覺得好神奇咧， 佢 時空轉移係嘛？其實對你嚟講冇乜嘢，我拎咗去第二度。 如果用數學個電腦模擬嘅影像，就一個好似水晶咁嘅嘢啦。 啊，係係係， 即係啊，有啲似咩？啊，超人蟻，超人電影版裏面飛嚟地球嘅太空船咁嘅樣啊，佢計出嚟個樣。 咩幾多度空間啊？呢啲嗱，其實咧而家好多鬼戲都成日用嘅喎。 啊，係。 佢哋成日咧將地獄啊、天堂當成另一個空間。當然。在科幻的角度不可以說這是錯，因為呢其實呢 你有些人說過呢，即科幻的作品說過呢，其實你說你什麼見鬼啊，其實那些鬼可能即或者一些即妖怪啊，它只不過是高一些空間的生物，沒錯了。你見到它時消失時出現，其實它不是真的時消失時出現，因為對著蟻來說你都是時消失時出現的，你明不明白？當你擺隻手喺佢面前擋住佢，哇！咦，有埲牆出現啦，咁你大家明唔明？即係拎開，哇！埲牆突然間消失，其實佢唔係突然間消失嘅，只不過佢隻眼睇唔到你嗰個角度啫嘛。大家可以咁理解，其實嗰隻鬼咧係佢唔係消失，佢可能佢去咗第二個時間啫。 其實都有唔少西片用過呢啲題材。 其實咧，你就算咧講緊 time travel 咧，你都係咁理解嘅喎。咁佢突然間唔見咗，其實佢唔係唔見咗，佢又去咗第二個時間，點解啫嘛？咁其實咧，大家可以咁諗，咁其實咧，你去高維啲空間，佢就再有多啲嘅層次可以去推進，冇錯啦。喂，三度空間咧就係三條線嘛 ，X、Y、Z 軸嘅三個坐標嘛，再加埋時間啦。嗱，我哋遲啲可以同大家再詳細啲再講下呢、這個空間呢個問題啊。 咁另外仲要探索嗰個 point 咧，就係宇宙嘅90% 嘅。哦， 所謂 dark matter 啊， 冇錯啦，呢樣嘢同反物質又唔同嘅喎，大家唔好撈亂。 當然唔同啦嚇。 係啦。其實咧，咩叫 dark matter 咧？係唔止睇唔到，係探測都 探 測唔到。嗱，大家係咪覺得個宇宙空溜溜嘅咧？ 係， 其實錯。原來咧，裏面有96% 都係呢個暗黑物質，即係你探測 只形容佢係乜嘢嘅 particle 啫，咁咪 冇錯啦。咁同埋點解會咁樣嘅咧？咁我哋其實呢個實驗亦都有牽涉到呢個範疇啦。咁其實呢個暗黑物質都同呢個 zero point energy 係有啲關係嘅喎。咁大家又唔知有冇聽過啊 ？zero point 咩啊？零點能量啊！ 有 嗱，大家係咪覺得 咧？嘅能量啦， 由冇變有係咪好神奇咧？ 即係如果你無端攤第一手班變張$100紙出嚟，係咪好神奇呢？ 由另外一個 dimension 裝一啲能量出嚟。 係啦，其實咧，原來咧，大家以為係唔存在嘅嘢，即係空間入邊係空嘅話咧，其實佢原來唔係空嘅喎，原來佢不斷咁生成，亦都消滅啊！大家唔知明唔明啊？但有啲佛偈係嘛？ 係 一榮一呼一榮啊！ 亦都。例如科幻片咁啦，就沙基咁係成日講到呢個名詞嘅， 係 推動沙基嘅就係呢啲 super energy 嘅電池啦。 冇錯，其實咧，如果真係發現咗呢樣嘢咧，大家再唔使去入油啊、去油價啲嘢㗎啦。咁當然可能成個經濟都會崩潰㗎， 冇翻轉啦。 咁OK， 咁呢個我哋有機會亦都會再同大家講下咩叫暗黑物質。嗱，大家唔好聽到暗黑物質即係邪嘢喎。嗱，靈異嗰啲人咧好中意咁講㗎， 因為係睇唔到嘅嘢，可能中文嘅嘢。法有啲怪嘅，得唔代表係反面嘅，有灰同得，有光有暗 喺啲作品裏面會咯，即係你好似睇 Star Wars 咁啊 ，dark side 咁，你咪覺得係 可以講 好啦。咁你喺啲靈異節目咪好似覺得唔好咯。咁但係其實科學入面咧，原來無論正同負咧，唔等於係唔好啊，或者我拖開少少講講啦。嗱，大家如果你去唔好彩，你去驗呢個嘅艾滋病咁講啊嚇，咁你估你係驗到翻嚟 positive？即係正啦，係好，但係如果都係 negative 係好咧，你估嗱，但係真係有啲人唔知㗎，你估啊 ？HIV 正就大鑊 ，HIV 唔係 HMV 啊，冇搞錯啊 ，HIV 咁嗱，你驗呢個 HIV test 咧，原來你驗到 positive 咧，你就大劑啦，你真係賴嘢。 唔止你一 係啦， 一般醫療實驗，你整正自己都好大劑㗎。 冇錯，你正真係有料到啊，大家明唔明啊？ 血糖係正，你又係勁大劑。 唔好以為正咧就真係好事喎，其實正係好事定話負係好事冇嘅，正同負唔代表係 即係一個相對性嘅。 要睇下你個實驗係做乜，你明唔明啊？大家科學啲頭腦諗咧就係咁解，就唔係咧正咧就好，負能量就唔好，唔係咁嘅。嗱，大家睇下負離子喎，睇下負離子咪衰嘢咧，梗唔係啦，負離子好嘢嚟噶嘛。嗱，大家睇下啲清新機啊，空氣清新機啊， 係咪？ 冇錯啦，點解負離子？負離子係咩嚟嘅？原來即係帶 negative charge 嘅 ion 啊，大家明唔明啊？係 negative charge 嘅負電荷，負電荷咧唔係鬼嚟嘅 ，OK？大家以為負哇帶負能量咧，係咪真係幽靈啊嚇？靈異節目一日咁講到黑嘅，但係我更正大家少少咧，其實錯嘅嚇。正負咧唔代表佢嘅係好同壞嘅。OK， 咁另外仲有最後一樣嘢，最後一樣嘢就係重力點解比其他三個基本作用力有級數上嘅分別啦？ 三個基本作用力即係乜嘢咧？ 電磁力、 強作用力、 作用力 同埋弱作用力。咁呢個如果大家讀過呢個中學嘅 physics 咧，就會聽過。咁如果唔好問啦，大家如果攞本 physics 嘅中學中文版睇睇啦，你會明咩叫做三個基本嘅作用力啦。咁但係點解重力會強咁多咧？ 唔知 嗱，呢個就係要探索咯。所以就係、是、嗱，咁重力好強啊，大家係咪先？ 你持鐵，咁你持舊，你可能都係 冇錯啦，有幾大力啫？ 都持尾 係咩？當然你睇呢個卡通片入面超力電磁盒磁力就好大嘅，甚至乎可以製造重力嘅。你頭先講過 佢就製造重力，將人黐住喺中間嚟劈。 係啦，但係咧現實上咧磁力係即係相對係弱㗎， 相對 係 弱過 重力梗係強啦。你諗下，你乜鬼嘢都俾佢吸住㗎嘛？你諗下地球啦，乜嘢都吸住。 重力大家就 冇錯啦。咁 個個都會飛。 大家係咪覺得好強咧？咁但係點解咧？點解強咁多？咁可能呢個實驗都會嘗試去揾出答案咧。嗱，咁所以咧呢個實驗咧相當有意義啊，對人類咧整個科學嘅推進啊係有好大嘅作用㗎喎。哇！原來講咗好耐啊，嗰兩個題材。OK， 嗱，咁大家咧，頭先我哋提過嗰啲作品咧，大家未睇過，又可以嘗試睇下啦。 咁啊，講翻啲新聞啦。咁多倫多影展咧就表揚啊，47歲嘅 Michael J. Fox 啦。 哦，其實佢唔係淨係表揚佢嘅，就表揚所有係加拿大嘅名人啦、明星啦咁樣嘅。 咁啊，比較大家知嘅就係 Michael J. Fox 啦，即係。 回到未來嘅 男主角 ，Back to the Future 嗰三集啊，同埋 當時佢當然係後生啦， 係啦 ，Family Ties 啦，佢成名作就係啦， 咁 就 詹姆斯金馬倫就唔知大家知唔知就係未來戰士 嘅 True Lies 啊，好多好多套 好多名片嘅製片或者導演啦， 係啦，咁當然啦 ，Sigourney Weaver 即係想講 Sigourney 維花亦都有去呢個。呢個影展度同阿 James Cameron 恭賀喎，咁亦都咧嚟緊，原來 James Cameron 啊，同佢亦都有個新嘅合作啦，咁就係、是、有新嘅叫 Aviator 嘅一套科幻片啊，咁裏面咧都有大量嘅 CG 做一啲外星人出嚟啦，咁嗰套嘅詳細咧仲係保密嘅，咁但係呢套 Aviator 咧同我哋之前講嗰套咩戲中話？ 最後的戲中， 最後的戲 中，嗰套卡通咧係兩樣嘢嚟㗎，係係啦，因為嗰套戲其實亦都叫 Aviator， 咁但係而家咧 個麥卡通版係 Aviator， 咁而家就分開咗啦，就係 Happening 個導演就會繼續拍嗰個嘅最後的戲中啦。咁佢呢個 James Cameron 呢個咧就傾掂數，佢哋呢套戲繼續叫做 Aviator， 就喺度完全無關嘅，係講外星人啊啲咁嘅嘢嘅。 咁另外同薛哥尼偉花有關嘅就 Ghostbusters 重 播。冇錯啦，話想 拍第三集。就是第一集，佢依然係做緊靚女嘅時候。 第二集都喺度。 第二集都喺度。 佢聽講好似全部演員都會回歸喎。 但係阿伯嚟㗎 喎。或者會有新嘅主角咯。 可能好似 舊人就喺度嘅， 好似卡通版咁第二代啊， 冇錯啦，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卡通嘅 Ghostbuster？ Ghostbuster 同埋佢嘅續集叫 Real Ghostbuster 係講另外一代啊，淨係得 後生仔嚟嘅， 後生仔 係咪有個好摸碌嘅女仔？ 有摸碌嘅女仔，一個好口臭嘅男啊， 冇錯，咁但係唔錯喎，故事 OK 喎，係啊。嗱，咁呢個絕對科幻啦，因為佢哋係用科學嘅嘢咧去捉鬼嘅， 係佢哋用啲。就係頭先講嘅所謂質子槍， 係冇錯啦，佢扯啲鬼吸佢落去啊， 係係啦，你用 proton 邊做個重力牆將只， 冇錯啦， 但係幽靈係咪有重力呢樣我就 佢裏邊嘅幽靈都係電波嚟嘅啫，即係如果佢用科學嚟解釋，係都係一種電磁波或者能量啦，能量係 啊，同香港人有關嘅就忍者龜啦， 冇錯啦，大家唔知唔知忍者龜原來香港人設計嘅噃，係啦，當時咧係一種玩具嚟嘅。咁最初嗰陣，佢哋就拍咗一啲好短嘅片啦，就 sell 啲玩具啦。 咁後屘啊，周文懷先生啊睇中咗啦， 好受歡迎喎喺美國嗰邊。咁跟住咧，後來佢哋就即係正式拍咗個長篇嘅電視劇啦。哇，一炮而紅啊！咁後來再拍嘅真人版啦，咁就係由呢個嘉禾。大家睇翻忍者龜開始唔係出啲咩派拉蒙啊，出嗰啲嗰個就出嘉禾啦，係啦，就係呢個香港 嘅香港人真係。第一次打入美國嘅， 冇錯啦！嗱，嗰三部忍者龜真係唔渣嘅喎，我睇落我覺得 A 片嚟㗎， 係 啊 A 級電影嚟㗎。 佢亦嘗試用當時一啲比較年輕嘅美國演員啦， 冇錯。同埋我覺得佢嗰幾隻忍者龜啲做啲衫咧都幾頂尖嘅，嗰時嘅科技嚟講已經。咁今次呢度忍者龜都係真人版，不過就會加 CG 咧，可能我唔知忍者龜會變咗 CG 嘅。 唔知啊，因為 我就唔想係咁。 上一套係全 CG 添。 哦，係嗰度唔同，嗰度二馬國際嘅。係。係啊，嚟緊佢哋就會。是不是搞小飛俠是吧 是是。 小飛俠原來呢已經下年有期會上。小飛俠是講緊 Astro Boy, 即是 手中自錯。 手中自錯那個冇錯冇錯啦。咁再之後他們是會搞呢個飛鷹俠的。 另外一個漫畫改編的由決定開拍 Deadpool 啊。就是 Marvel 裏面的一 個。誰 speech 出來 ?X-Man 是吧 算是啦就是一個我有再生力的忍者殺手咁啊！ 應該係壞人嚟喎，係咪啊？ 佢唔算係壞人，咁啊殺手唔一定係壞人。 O K O K O K。 Wanda 嗰集 咁佢幫邊邊㗎？ 冇 哦，佢冇立場嘅，屬於兩個勢力嘅， 冇立場嘅佢， 又唔幫阿光頭， 邊個請佢 又 得 啦 ？O K， 長頭草 啊，可以咁講啊。 O K， 嗱咁你話佢無政黨派都得嘅。 咁啊。 係，咁我哋上個禮拜又 promise 咗大家會繼續講呢個時間旅行喎，唔知道大家仲有時間講 咧？爆咗鐘未啊？ 未，咁又未，不過真係唔知道夠唔夠時間講下。或者我哋又講一啲啊，好唔好啊？ 好。 啊，唔係講埋啲新聞先，原來仲有啲嗱，大家唔知道上個星期六有冇睇呢個高達零零啊？ 係。 係啦，原來就係呢個上午十一點半做啦，咁啊啱啱過去禮拜六就做咗第一集，咁好多人就鬧話啲。譯名喎、哦、咁樣咁但係 咁嗰啲譯名都係好騎呢喎除咗啲猶太傳說啲天使名唔通真係叫返咩能天使呀 佢叫返嗌返英文好啲嘅 但係 anyway 總之佢喺同一套劇度唔好改名唔好成日改名就得啦好似我哋平時睇嗰啲字幕版有時呢睇你下個名唔同咗 咁咩人就係 唔同人譯㗎嘛咁無事唔會發生呢樣嘢咁除咗呢個之外呢我哋反而最擔心嘅唔係呢啲 太暴力㗎嘛呢套嘢 冇錯啦佢裏面好多暴力㗎其實咁你其實我相信無線到時一定會吸。 其實唔止暴力，我最記得當年跟緊書咧， 係 直頭連艦長同阿上尉嘴都俾人cut咗。 係啊，分分鐘會唔會連啲露背裝都唔認得咧？我唔知 道。當然答唔到你啦。 咁即我就驚佢變咗甩頭甩骨 咁死啦！會唔係要 cut 曬爆衫喎？ 係咯，點解可以出街咯？唔係嗰時個尺度冇咁高嘅，而家係越嚟越離譜嘅，即係啲渣股甩咗個頭啊，咁又咳嘅咁，機械人嚟嘅啫，你咪當甩咗個鏡頭， 咁點解會 cut 咧？咁但係唔知，總之佢哋係咁嘅。咁你成日個高達都斬開嗰啲幾人㗎啦，咁你點算咧？係咯，咁呢套嘢咪 cut 都好緊要，因為我哋擔心嘅反而呢樣嘢啦。OK， 咁同埋上個禮拜我哋曾經咪講過呢個嘅奧比斯嘅，係咁講唔知大家有冇參加啦。咁但係上禮拜我突然失憶，唔記得想同大家講乜。原來咧，我想講翻就係日本人啊，咁有啲盲人體驗餐廳喎。 哦。 咁佢咧真係揾個，即係當然佢嗰個唔係揾塊布咁老土嘅，即係個眼罩咁咧，咁啊即係蒙住眼，咁大家食嘢嘅。 哦，咁幾得意喎！ 係幾得意嘅，咁同埋咧，原來呢啲佢唔止餐廳嘅，有啲即係有啲嘅即係點講咧？嗰啲義工嗰啲咧，亦都俾你體驗一下，即係其實香港都有搞過㗎，即係專登蒙住眼啦，有時候專登綁住你隻手，等你即出邊都冇，因為手唔用得啦。咁都執翻隻手嗰陣，你體驗一下嗰個唔方便啦。咁其實幾得意嘅，咁如果第日有機會參加下呢啲活動咧，咁你會體驗到即係傷殘人士其實係幾需要大家嘅即係關心同照顧啊。咁除此之外咧，哇個動畫製作嗰度有啲我哋講漏咗啲嘢嗰度，真係唔知有冇時間講啊。 略提一提啦。 OK， 我都快講啦，有機會再長講啦。咁呢個動畫佢裏面嘅啲嘅 trick 啦，咁上次就講咗啲即係可以畫好多層唔同嘅膠片，咁淨係畫個嘴肉啦嚇。咁除此之外咧，阿韓永講嗰種咧叫重播啊，即係話咧好多啲鏡頭拍定咗之後咧，就每集用翻， 係啦，合體啊， 唔止㗎，你有時你睇翻嗱，大家你睇《Gundam Seed》啦，裏邊有好多打嘅場面，原來都成日重播。冇錯啦，唔係淨係 換咗背景， 冇錯啦，換咗背景就算啦，因為我哋叫佢做重播啦。OK， 咁除此之外咧，我講嗰種咧就叫 loop 啊，一個 loop， 咁咩叫 loop 咧？就係當你啲頭髮飄下飄下，或者個人跑步完都算嘅喎。大家明唔明啊？當你跑步嗰陣咧，嗰個人其實只不過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嘅啫嘛。但你睇好似不斷咁喐，其實佢畫就係畫嗰個格數就足夠佢只腳咁前後咁喐就夠嘅。 呢啲嘢到Eva 嗰陣就發揚光大啦。 一陣會講，一陣會講。咁咧另外咧，我哋提過一種叫褪膠片，嗱、這、呢個咧就我哋圍內自己咁噏，大家未必明咩意思。冇錯啦，我就真係睇 double 二 set 睇到最火滾嘅咧，唔係嗰啲搞笑劇情喎。其實咧就係佢裏面啊，阿豬、阿九連渣古連魔蟹都無端端識喺地下度滑行，嗰啲唔係得啲大魔先得嘅咩？ 係。 佢間粗啊，個個都滑行，點解咧？因為當佢滑行嗰陣咧，就畫幅硬照，跟住咧就喺個畫面度褪嚟褪去就算數啦。喂，大佬你睇翻舊高達啊，啲大魔褪嚟褪去就要喐噶嘛，唔係畫幅硬照褪就算喎。佢而家嗰啲就求其畫啲嘢嚟，飛機飛過又畫咗飛機唔喐，跟住撇，跟住將膠片褪過。嗱，大家知道咧，將膠片大好多嘅，大過個畫面嘅。咁啊，將佢褪嗰陣咪好似喐咁咯。但其實幅嘢畫一次，咁咧80年代咧經常使用呢種效果。嗱，我自己極唔中意啊。例如六神合體，嗱，大家唔知我中意。六神經常用呢個咁嘅效果嘅，嗰啲機械基本上就唔喐嘅，係嘛？畫佢揸住把刀，跟住由左邊褪去右邊，哇！大佬唔係咁啊！嗱，我就對呢種嘅拍攝方法咧就好鬼反感嘅，即係你係可以畫到好精細，但係唔喐嗰下咧，我就嗱，就當然呢一個嘅呢一樣嘢咧，就去到即係《鋼之煉金術士》呢套作品咧，就徹底即係打破啦，佢就回歸翻去咧以前嗱，大家睇翻第一代高達啦。個鏡頭都喐㗎，係，但係佢就似翻嗰啲啦。大家留意翻咧，其實呢個製作方式咧係有個咁樣嘅差別喺度嘅。咁除此因為陳德漢永講到啦，新世紀啦，哇，佢簡直咧將之前呢啲嘅出啊發揚光大。點解咧？因為冇錢。 最經典就係影住佢講嘢，就個人遮住個嘴。 係啦，嗱，我上次都講過啦，你講嘢都只係抹嘴同合嘴啫，佢連咁都唔止，就揸住份報告書遮住個嘴嚟講，即係你個角度睇唔到佢嘴，咁啊影幅硬照算數。當然喺呢個暗夜壽明啊咁高超嘅導演手法之下咧，你又覺得係一種 style 嚟嘅喎，你真係 講都可以咁講， 你又真係奈佢唔好喎，又 OK 嘅喎。最經典嗰場咧， 發揚光大 嗰兩場戲就係咩咧？就係明日香，唔係明日香同啊。凌波嚟搭 lift 啊！ 哇， 嗰度足足有成唔知五分鐘定三分鐘係唔講嘢。當然劇情去到嗰度，佢哋係有少少唔啱雅啊，咁就唔講嘢。但係咧，佢嗰度真係影住搭 lift 唔出聲，就影住幾分鐘，好嘢咧。咁同埋嗰個都未係最長嘅唔喐鏡頭喎，就最尾啊，初號機攣住啊朱芬。 哦，係。 係啊，嗰段咧 定住， 當然背景音樂好即係宏偉嘅音樂啦嚇。咁你喺影住唔喐，嗰度又係幾分鐘嘅。咁當然喺 中間都加插咗啲回憶同字嘅。 冇，攣住嗰度冇。 我攣住冇係。 就咁影住啊！ 咁你唔好以為話乜嘢喎，佢加上佢呢個嘅導演手法之後咧，呢樣就變成一種 style 啦。 咁啊， 咁當然其實佢係咪全部都偷雞咧？原來唔係，佢咧即係因為 budget 嘅問題啊，當時。咁咧佢哋就集中曬所有火力，就畫每一集三分鐘嘅戰鬥場面。 戰鬥場面啦。 冇錯啦，其實呢條橋咧就係嚟自鹹蛋超人嘅喎。鹹蛋超人記唔記得佢有盞燈就係三分鐘啊？係啦。咁我哋而家形容啲人得三分鐘熱度，我哋都會叫佢做鹹蛋超人㗎嚇。係。咁咧，佢做咗三分鐘咧就勁喐㗎喎。所以咧，大家睇 Eva 嗰陣咧，覺得其實亦都有刺激感啊，因為咧佢戰鬥嘅時候咧，真係好犀利。 好靚， 冇錯啦。咁而平時佢哋唔喐，點解咧？因為佢哋要畫得啲嘢靚嘅時候咧，佢就寧願選擇犧牲咗啲部分，用導演手法補救啊。咁但係咧，呢啲咁高超嘅技巧咧，就唔係人人都得啦。我哋睇咗後來嗰啲即係抄佢嘅作品咧，真係悶到你死嘅。 但係到而家有另外一個極端，就係會畫得喐，但係就畫翻啲公仔冇咁靚咯。 是啊， 即用翻啲比較 Capcom 樣 啊，因為你要取捨咯呢樣嘢。 到成個 character 可能倒轉三角形咁嘅造型啊。 因為你要取捨嘅。 係。 咁但係你俾我咧，我就寧願你喐得咯。 哦，咁啊係，你作卡通片淨係好靚嘅一個動喺度，咁其實係 啊，冇乜意思㗎，係啦。咁呢啲就之前我哋要補充翻嘢啦。其實我哋今日可能真係未必講到時間旅行嗰樣嘢啦。 咁或者下次 唔係啊，我哋未完啦，大家唔好誤會啊。因為咧嚟緊我仲要提一提二十世紀少年喎。 哦，係。 冇錯啦。 阿唐澤壽明。 冇錯啦，嗱，因為嗰啲咁嘅時間旅行啲嘢 timeless 嘅，我哋幾時講都得嚇。咁當然啦，上次叫大家唔知大家有冇温書睇翻 Back to the Future 啦。咁今日同大家提翻 Michael J. Fox 呢個演員。嗱，咁我哋真係下個禮拜如果我有時候，我哋會講翻。Time Travel 呢樣嘢嘅，咁咧嗱，二十世紀少年咧就將會喺香港嘅9月25日上畫，咁其實日本咧就已經喺8月30日已經上咗畫， 差唔多幾遠咧，兩個禮拜、 都差唔多成個月咯。 係 咯，8月30日。 冇機械女友咁大鑊。 係啦， 機械女友基本就出呢啲 啦。咁原來咧第二章咧就會將會喺呢個2009年嘅1月31日喎。是啦，日本嗰邊，咁香港咧，聽講都會喺同一個月上畫噶，可能分分鐘同步添。咁第三，冇錯啦，第三章咧就未有期嘅，就喺2009年秋天到做到啦。 咁知會唔會搞到好似《死亡筆記》三部曲咁嘅精細啦？ 《死亡筆記》冇第三部曲， 兩部曲嘅精細啊。 咁呢套如果日本咧，佢哋嘅定位咧係高過《死亡筆記》嘅。係啊。 咁可能係比較冇咁抽離現實係嘛？ 唔會，呢套仲誇張喎，《死亡筆記》。你有機械人㗎喎，你諗下，係咪有巨大機械人喺伸縮度出現喎？咁你嗱點講咧？因為呢套嘢咧，佢哋投資好大㗎，同埋聽講話有成300個演員演出㗎，即係三套加埋。嗱，咁同埋咧，今次咧到第一輯咧，咁個男主角即係我佢其中一個譯名叫電刺咁啦，香港譯名係啦。咁好似咧就係呢輯就會死㗎啦，係嘛？ 照個漫畫就應該 係嘛？咁下一個章咧，就係到佢嗰個兒生女啦。係佢兒生女第一集嗰陣係一個細路嚟㗎咋，唔知 BB 定細路嚟。咁第二集咧，佢就會大過咗少女咧。 所以廿世紀少年呢，佢過渡唔到廿世紀。 係冇錯啦，佢最尾講嗰個咩血色 血色垂直 係嘛？係咯，就係呢個1999年定係2000年嘅垂直啊，係嘛？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哋而家唔係睇住嘢講啊，憑記憶嘅咋。咁呢部嘢都係我自己就冇由頭到尾睇曬嘅 ，OK？ 咁但係電影上咧，我一定會睇嘅。咁當然嘅陣容已經好犀利啦，有常門貴子啊咁。男主角係邊個話？ 啊，唐澤壽明咯。 係啦，你阿韓永話佢咁老啊，有冇搞錯啊？咁老仲做少年咁？咁 當然佢唔係少年係講佢後生嗰陣嘅。 其實咧，成個故事咧開始嗰陣咧，就係講呢個嘅1969年啊。咁其實咩事咧？咁就當然係登月啦。 係 啦，咁同埋咧，之後嗰年就大家好期待之後嗰年嘅萬國博覽會喎，上次同大家提過啦。咁我更正翻咧，佢哋萬國博覽會可能係70年嘅，上次講71，咁啊可能係70先係啱嘅。咁當然其實呢個係好大嘅社會嘅象徵意義嘅喎，對日本嗰邊，咁就係成個新嘅時代，冇錯啦，一個新嘅時代同埋對科學嘅進步係一個期待啊。嗱，你諗下上太空係咪啊？萬國博當時嚟講咧，係講啲好遠嘅嘢嘅喎，唔係好似而家 科幻啊， 冇錯啦，嗰時咧係講緊手提電話， 手提電話。咁嗰時佢當然冇手提電話俾大家試啦。咁佢咧就嘗試用一個細嘅罩啊，咁大家走入去圓形喎，都好靚嘅整得，我哋睇過啲相。咁入咗去咧，咁你就可以喺裏邊打電話啦。咁你可以同另一個 bubble 裏邊嘅人傾偈嘅喎。咁就佢就模擬一個可以即係大家咁。咁樣嚟打電話嘅方式啦，咁當然佢嗰時用個有線嘅電話去表現嘅啫，咁就俾大家嘗試感受一下。咁當然今時今日嘅人冇人唔知咩叫手提電話啦，好多人一出世都有手提電話用㗎啦嚇。我見而家好多幼稚園生都有啊，係科學媽媽落課咁學咁啊，咁呢個時代開始嘅時候咧，咁呢一班而家呢班嘅老鬼啊，當時係小學生嚟嘅。小學生人唔係少年添啊！小學生幾即係我唔知幾歲啦，就十歲八歲啦。咁當時梗係同我即係、我哋一樣睇蒙面超人啊呢啲啦。咁佢哋咧就自己咧就幻想咗啲故事出嚟喎。咁就有個惡黨 嘅朋友。 唔係當時冇呢個名嘅，但咧就設計咗個 logo。咁就後來嗰、那個手咁嗰個 logo 啊。咁當時佢畫得好好核突嘅，啲細路仔畫公仔咁嘅啫。咁亦都佢哋整咗一本叫預言書啊，就預言咧，即世界第時係點樣末日啊，即有病毒啊，有大機械人，即係去搗亂啊呢啲咁嘅嘢啦。咁當時佢哋係幻想咁嘅惡黨出嚟咧，咁佢哋就係拯救地球咁樣嘅。咁啲小朋友自己嘅一啲嘅創作嚟嘅啫，即係例如而家啲同人誌咁啦，你當咁，但係佢係好細個，即係自己寫嘅啫。咁咧，原來呢個咁嘅預言書咧，就由主角阿奇志嚟諗出嚟嘅喎。咁所以後屘佢就覺得自己原來成件事嘅罪魁禍首啊。咁點解咧？就隨住佢哋喺現代啦。即係佢嘅現代唔係真係現代嚟喎，係九七年嚟㗎，我記得好似係嚇嚇。即係佢嘅現代第一章唔係我哋而家嚟嘅，係早啲。咁嗰時咧，佢就講有個朋友送殯咁啦，即係我以前嘅小朋友朋友咁啊，即係而家大人啦，咁啊死咗咁送殯，咁啊開始即係類似同學會咁見翻啲人咁。跟住咧，佢就發覺咧出現咗一個叫朋友咁樣嘅組織啊。咁呢亦都出現咗一啲嘅怪事喎，即係例如嗰啲病毒擴散呢啲嘢喎。咁佢哋發覺佢呢啲嘢呢嘅所有嘅次序同佢哋以前預言書講嘅嘢呢係好吻合㗎。跟住佢哋就開始懷疑啦呢、這個嘅神秘人朋友，因為朋友由到咩蒙面人嚟 㗎。 咁亦都好受民眾嘅歡迎，佢後來甚至乎整咗一個叫一個黨㗎。我唔記得叫咩黨㗎嗰度。咁啊一個政黨嚟㗎 ,ok, 就算啱啱選完啲政黨咁呢。咁好犀利嘅，咁咧同埋咧，佢都唔係好嘢嚟嘅喎。原來咧，你一違背呢個黨咧，就會被殺死嘅。 哦， 係啊，其實係恐怖嘅。咁佢就開始去同佢對抗啦。咁亦都要查出到底朋友係邊個，因為佢哋嗰時玩嗰班人咧，好多人嘅。係，佢哋就懷疑咧係佢哋以前玩嘅其中一個朋友嚟嘅。 咁所以先知個預言書。 冇錯啦。咁咧，其實成個故事咧，咁大家就要入戲院睇啦，係相當懸疑同埋好睇嘅。咁當然佢漫畫裏邊亦都有個十梯圖就係叫做本格科幻冒險故事啊。 咩叫本格咧？ 即係一個好即係本格，你唔明點解咩？ 唔明 啊。咁你理解係乜嘢？ 唔知只係一個。 即係佢裏面咧講到咧好多咧係好 classic 嘅一啲嘅科幻嘅元素。當然咧，佢呢個故事其實唔係話冇超人嘅喎，你大家唔好搞錯喎。啊！佢後來出現嗰個巨大嗰個波咁嘅機械人咧，亦都唔係咁奇怪嘅嚇，即係佢都唔可以坐去揸嘅，佢都好似係遠隔操縱嗰類咁嘅嘢。但當然係喺附近啦，遠得就又唔得嗰只啦。 即係一個巨型遙控玩具。 係啦，你可以咁理解嚇，但當然佢速度嗰樣嘢好高嘅，係破壞力好強。咁其實呢個故事入邊講嘅係現實世界嚟嘅，大家唔好誤會裏邊冇超人、冇怪獸。是一個好現實，即係其實有啲似死亡筆記，你大家可以感到 一個 一個唔係直情嘅現實世界嚟嘅，係一個 what if 嘅故事。嗱，其實本格科幻咧好多時就係咁嘅。當一樣超常嘅嘢發生咗喺一個現實世界，到底會發生咩事呢？咁其實佢就探討緊呢樣嘢啦。嗱，死亡筆記探討嘅就係如果真係有死神，如果有人得到死亡筆記，到底佢會做咩咧？咁如果當死亡筆記落到人間咧，到底人間會發生咩事咧？咁呢個就係佢嘅 what if 啊嘛。但其他嘅嘢唔怪嘅喎。其他部分完全是偵探故事，是吧？咁呢套一樣啦。咁如果真係有個咁嘅組織出現嘅時候，嗱呢個成冇超能力㗎，大家唔好誤會啊，冇怪嘢。當然朋友呢個人物咧，一路都強調自己有超能力，但相信咧只係啲魔術嚟嘅啫。 嗯哼， 即係當然佢可以升起啊嗰啲咧，我相信係啲掩眼法嚟嘅，去呃人嘅。咁佢呢個故事入邊嘅嘢咧，完全係合乎科學㗎，大家唔好誤會，唔係怪嘅。咁所以喺呢個係我大家去睇，係唔係話中意睇卡通、睇漫畫嘅朋友？ 可以睇嘅，人人都可以睇呢套戲，一套去探討翻一啲社會嘅嘢嘅一套電影嚟。咁中間亦都會有好多嘅新創造出嚟嘅符號啊， 哦， 同埋一啲嘅一啲暗示嘅嘢。咁大家如果睇多幾次咧，大家會睇到一啲 depth 到啲嘢出嚟嘅喎。咁呢套咧就是20世紀少年啦。咁當然啦，如果之前睇過漫畫嘅人咧，一定會入場啦。咁同埋之前鍾意蒲澤直樹嘅作品，亦都會鍾意另一套作品叫 Monster 喎。咁當然無線亦都播咗幾次嘅，都係深夜啦。咁嗰套戲都相當精彩啦，不過咧就比較沉悶嘅，因為如果你鍾意睇科幻嗰度，完全冇科幻嘢㗎，係啊，佢講啲人嗰啲嘢㗎 ，OK。咁但係咧故事寫得相當好嘅。外國咧亦都係有人買咗版權，就話想拍，咁但係咧遲遲都未有拍到啦。咁如果嗰度拍成真人咧，相當好睇。咁今次首先上映嘅反而係後來嘅後作，就係《20世紀少年》。咁到時大家就去睇下呢套嘅電影啦。咁下個星期好似都未有啲科幻嘅片上，係咪？ 應該冇。 嗯。 我 好啦，咁我哋或者其實我哋本來有啲嘢都想同佢講嘅，咁就因為今次呢個嘅末日實驗啦，咁好奇怪咧，大家知道呢個消息成日都係啲靈異網啊，咩超常咩話 科學啊， 超自然科學嗰啲咁啊，即係但好奇怪，其實呢個咧明明係一個 好正常嘅科學 實驗嚟㗎，大家唔知點解又會當咗係即係玄學咁去睇， 大家都覺得做個黑洞出嚟幾超自然啊。 咁呢一樣嘢呢，其實大家唔知咪即係有啲似以前啲土人呢對新嘅科技有恐懼呀。你以前啲土人呢就係咁嘅，見到你嚟拍嚟影相呀，非洲土人呀，我哋講緊你未見過相機㗎嘛，咁鬼佬嚟影相佢哋好驚呀，點解呢？佢哋就 攝雲拍嘛， 冇錯啦，佢哋就唔知點解啲奇怪諗法，就係話呢你攝走佢雲拍，因為你見佢見到你影咗佢出嚟呀，咁呢啲就係對科技嘅恐懼。咁希望大家唔係停留咗喺土人呢個嘅思想啦。咁同埋呢大家呢對未知事物呢其實有兩個取向㗎喎。咁 啊 第一呢唔係我哋講我講返先啊，有兩個取向。咁一係乜嘢呢？就有人啊會利用人對未知事物嘅好奇啦同埋恐懼而達到搵食呢個效果嘅。咁呢啲即係當然大家就會睇到好多師傅嘅出現啦 ,ok? 有啲遊路啦，又話施主你點樣奶咗嘢點樣，你俾幾千蚊我同你做場法事搞掂，其實可能你頭暈身興咋嘛，係囉，幸福雙風數就得㗎啦，係囉。咁好啦，咁呢個嘅第二個方向呢就係我哋而家講科學家嘅方向啦，咁就係佢哋嘗試啟發人類啦對未知嘅領域啊或者未來嘅事物啦嘅一種探索同埋想像，咁從中呢求取大家嘅進步嘅。咁我哋相信第二個取向係比較是應該大家的取向嚟嘅，咁就好可惜咧，香港呢邊咧好多時就第一個取向嘅，咁佢哋咧有時你同佢講一啲科學嘅嘢啦，科幻咧，其實我哋頭先都講過，冇錯啦，科幻就是未來嘅明日嘅科技嘛，其實唔係虛噶，唔係幻想嚟噶，大家知唔知啊？咁但係咧，佢哋就寧願去聽啲玄學嘢啦、星座啦、睇相啦，或者啲鬼怪怪啦。咁我哋唔係話唔尊重玄學喎，我覺得玄學咧係一門藝術嚟嘅，不過咧絕對唔係一門科學。咁大家咧就唔好撈亂呢樣嘢啦。咁其實咧，我哋都唔係科學家啦，亦都唔係叫大家去做科學家。 當然。 咁其實咧，作為一個普通人咧，其實亦都可以啊，去學下點樣用理性啊嚟去分析事物嘅。咁同埋咧，去認識下我哋身處嘅世界到底個真相係點樣，同埋不斷去求真啊！即係大家唔好即係想當然，我以為係咁就算啦。好似今次呢個嘅實驗啦，咁大家可能希望大家聽過呢個今日嘅播呢個節目之後咧，大家希望多少少嘅認識啦，就唔好大家諗起咧就諗起末日咁樣啦。OK，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同大家講翻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係。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有意見就可以 send 嚟啦。咁同埋呢，如果大家喺玩具網嗰度聽開嘅朋友揾我哋唔到嘅呢，就嘗試去閒聊嗰度揾我哋啦，因為我知道閒聊就少好多人去揾嘅，咁大家試下嗰度揾啦。咁或者呢，大家 save 低我哋喺網上嗰條 link 亦都係直接入嚟我哋嗰度聽返我哋節目㗎喎。好啦，咁大家就OK 回覆下我哋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拜拜。